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今天我是特登為 哎，我又回來了。咁咧就今晚我哋講土地敗變論，其實就是土地大騙局。昨天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呢就特別呢就趁土地大辯論的完結的差不多同時呢就舉行了公聽會、立法會員都想聽一聽、公眾的意見，就不只是單方面由黃遠輝領導的這個的叫做土工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做所謂的很多場 的諮詢、樣立法會都有，就由早上的九點去到夜晚的七點，總共五場，就159個團體代表或者市民就報了名，最終出席應該不齊的，應該是我想是應該是 都過百的 八九成左右啦。咁就立法會議員呢就收到呢就101份的意見書，書面意見書有部分呢甚至乎註明呢就是話議員先睇到嘅啫，參考嘅啫。不過我就睇到就好怪啦，因為呢101份裏面呢竟然是有46份是支持繼續保留這個粉嶺的高爾夫球場， 而且行文很接近，是 吧？格式和內容是非常之類似，佔了差不多一半，是不是101份裡面的46份，另外大約是應該是22份左右就都 是很類似的樣口吻，就是說就是支持政府就填海樣。所以你問我呢教授，就是這個不 是官商權貴是一個合謀，又或者是一個就是大家一起去做動員是去營造一個即係俾我哋香港人看到一個虛假的民意咧，我就一定不信㗎啦。係， 即係今次好慘啊！佢個點心紙就淨係剔剔剔啊嘛。 係， 咁佢個動員就係急冇記名啊嘛。咁佢只要係咁入，咁佢就話：哇，有好多人支持啊咁樣。 所以你我哋有理由相信呢、這個根本而家出咗嘅結果已經係寫在牆上，你會知道去到最尾。嗱，黃遠輝琴日走出嚟講嘛，有四五項建議，就喺呢個禮拜尾、下個禮拜初就初步地咧就寫咗俾政府。我擔保你一定就要有呢個嘅填海啦、公司合營啦，但係就唔會喐呢個嘅農地啦、中土啦。中土佢都有提嘅，但係東大嶼嘅都會咁嗰啲，我諗全部都係會有噶啦。 係啊，唔係因為佢今次嗰個設計咧，哇！最陰濕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不讓你寫反對， 是只是讓你選 擇，是你只可以贊成嘛，是那他的動員就很容易了，因為過往呢你可以有剔有交叉呢，那你就不可以不說有多少人反對什麼嘛，那他過往我們可能就可以就跟市民分享，如果市民說喂我反對填海，那就不可以交叉的填海咯，是吧？那你過去幾次就講明有多少百分比的市民是反對填海嘛，今次他就很技巧啦，是吧？他就是不讓你寫反對，他只是說我有多少人贊成填海，那他那個就可以動員操作了嘛。 18項點心紙、樣樣都是增加土地的不同的方法、大家都是支持大方向增加土地的，因為呢我們去到2040幾年呢就即有1200公頃的短缺了樣，但是最多人支持呢就例如這個袁卓實政、田北辰那個話有八成的人呢他根據他們的民調就說都支持填海，這樣就得出來這個結果。而這個結果你可以有理據地去相信根本就是政府，根本就是林鄭，根本就是這個土工組是預設了立場，他們希望是有這個結果出現， 所以最巧妙嘛，就是到時記者問黃遠輝有多少人反對填海、有多少人反對公私合營、發展農地、有多少人反對 用交易 公園，沒有人 反對、沒有人反對、根據我們的數字是死命， 沒有人反對、你 說這些這樣這麼陰濕的方法嘛， 我們是不需要讀過這個社會科學，不需要讀過 social science， 不需要讀過統計，我們都知道因為這個的問問題的方法就是可以 即係大力咁樣咧，係操縱嗰個結果。嗰個結果係你事前預知。 係啊， 即係而家擺喺我哋面前就係咁樣。 然之後咧，好多市民贊成用嘅方法咧，係佢就唔俾你揀喎。 係啊， 軍事用地冇嘅、啊， 軍事用地 係嗎？冇嘅喎，係嘛？咁你會睇到就係、是、哦，你好多人想用嘅土地，佢就唔俾你揀。好多人反對嘅，佢就唔俾你反對，就最後尾佢就動員自己人，甚至乎佢自己剔都得啦，咁猛咁入票啫嘛。 十八項裏邊冇講壓抑樓，冇講壓抑呢個即係外地人買樓啦， 係冇人口政策完全冇提， 係啦，冇完全冇提人口政策啦。成個嘅十八項根本就係講緊呢個嘅供應，冇講需求。係 啦， 佢一開始咧就咗出嚟講話，總之有1200公頃嘅短缺。好似阿教授你好早已經講咗幾個月前，我記得你好講得好清楚。哇！呢個仲唔係危機，呢個係會出現一個大嘅一個缺失，有一個缺口喎。去到幾年之後咧，我哋就唔能夠再提供呢個嘅土地去建屋，單位嘅供應咧就會出現一個斷層喎。喂，仲唔係靠下？其實係根本呢啲係虛假嘅。 唔係嗱，其實而家已經可以反駁佢啦。佢咪話嘅香港嘅樓價高企係嘅原因就係供應不足啊嘛。嗱，啱啱今晚就中原指數咪公布咯，第三個禮拜下跌啦。 係啊，係下跌啦。而家有啲二手 跌咗20%啦。喂！咁而家我想問啦，係咪真係哦好驚啊？而家啲炒家見到你哋2200公頃嘅人工島，所以就即刻冧市啊？ 嗯， 係嘛？ 真係好離譜。嗱，我哋我哋從幾個方向係去講話點解我哋會覺得呢個土地大辯論係大騙局，係假諮詢，係呢個偽命題咧？咁樣係其中一個就係佢嗰個所謂嘅即係要滿足嗰個供應1200公頃，根本呢個完全係高估㗎啦， 1200已經高估啦， 係啦，已經係高估㗎啦，離曬大譜啊嚇！ 當920萬人口嚟估啦，佢都仲話唔夠。 佢嗱佢係建基於政府自己統計處下2030加嗰個啊嘛，話去到2043年就香港咧就由而家嘅740萬人口咧就增加去到833萬人口。不過去到2066年咧，我哋有時講話人口咩叫紅利，就係我哋會老噶嘛，唔會不斷增加人口噶嘛，呢個係反常啊嘛，係咪？即係好似日本啊、歐美國家、香港都係啦咁樣。咁所以咧，最高都係講緊833，跟住咧2066年咧就跌翻落去777左右咁樣啦，777左右。但係政府咧，佢做咧就竟然咧就話所謂嘅要，我哋預留一個 buffer， 有個緩衝。佢原來咧就話咧2043年咧830幾唔夠㗎，我哋要谷到假設咧係920萬人口。920萬人口咧，去到2043年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有呢個1200公頃嘅地嘅短缺啦。佢係咁樣推算出嚟，咁所以琴日我哋喺公聽會聽親嗰啲嘅嗰啲建制派真政府嘅團體，咪走出嚟講要短缺，要短缺，要短缺，咁去做咯。啊，咁跟住咧又即係對立起上嚟啊！有個仲好嘢啊，扮係呢個嘅咩劏房户咩關注組啊，係嚇你哋唔俾政府填海，係咪即係就係同劏房户嗰啲人對立起上嚟咧？佢哋嘅利益，你哋係咪就係搞佢咧？咁樣，喂，呢就係完全係虛假命題嚟嘅，係。 唔係嗱，所以咧就其實有好多都有共識嘅選項啊嘛。 係啊， 其實甚至乎劏房户咧，我哋都係訪問過好多咧，都認為唔應該填海同埋搞郊野公園嘅。 係啊。 他們反而都是支持應該是用棕地優先發展，因為今次其實我真的被局長搞亂我 天竺 山竺真的好像個天是要告訴我們，喂，你不要再這樣搞下去了。即係日本機場係啦，關西機場 都是人工島嚟㗎， 係啦，又是人工島，哇，又是浸完之後到香港，香港又出現過咁大嘅超級颱風，然之後真係將軍澳又水浸，係啊， 杏花村 又水浸， 西貢又打爛曬。 其實就係好似個天警示話俾我哋聽，就係話喂，你仲玩人工島？係 啊， 東大嶼仲走去填海，你真係咪未死過啊？ 日本仔以佢哋咁有紀律，佢哋嗰個民族性對工程嗰個要求，都可以成個關西機場係浸咗一大半。 係咧， 你睇一睇今時今日，我哋已經係好多嗰啲紅色資本嘅建築公司係去進場承接咗差唔多大部分香港嘅基建工程㗎啦，由佢哋去建造呢個叫1000公頃嘅人工島，佢搞唔搞掂？係咪真係好似政府講話住得到70萬人至到110萬人？ 嗱，同埋咧仲靠山竹咧帶多一個啟示，我今晚想借你個時間講下。 好啊， 因為咧香港傳統就中環同尖沙咀係所謂都會區啦 ，CBD 一啦， 咁多年都係。 咁政府就用咗成十年時間就想起動九龍東，就將九龍東變做所謂都會區二。 曾經有一段時間甚至討論過，就話起新嘅政府大樓係咪應該喺九龍東啊？添，不過後屘就改咗嘅啫。 好啦，咁東大嶼人工島咧，佢哋嘅如意算盤就係做都會區三 ，CBD 三。咁以前呢我哋 我有个图显示出嚟 个图啊 ,CBD123 咁啊。咁以前呢我哋都觉得哇咁样密质质喺埋一齐。咁佢哋就话食老本，因为 CBD1 呢係我哋以前已经建立咗咁多年。 有百几年啦已经系。 咁一左一右呢近近地呢咁啲写字楼就肯搬过去咁样。咁以前都唔意识到。今次呢山竹話俾我聽，死啦！全部啲都會區，即係有就業機會嘅咧，都喺曬南邊一扎。 喺曬南，係。 咁即係話咧，住人嗰啲咧越嚟越多咧，就係分布多數都喺新界，係變住宅區。 咦，即係重南輕北嘅喎，這個咁樣睇嘅 CBD 一二三都係。 嗱，咁今次即係一個超級颱風，你就癱瘓啦交通，咁啊全部咧翻唔到工，百幾萬而家百幾萬嘅就業人口咧。要咁樣 係啦 嚇，由北而南咁樣， 三百幾萬嘅勞動力香港，但係有百幾萬係住喺北面嘅咁樣 係。咁而咧，而家原來咧，即係根據2016年嘅普查咧，就係發覺咧，原來新市鎮咧可以園區就業嘅，唔使跨區嘅咧，得16%， 好少啊！所以點解早年有呢個天水圍係悲情城市就咁解啊？ 全部都要山長水遠跨區翻工， 係啊， 咁啊， 即係呢個亦都造就咗點解佢哋係赤貧，又或者係基層市民係受到嘅對待係更加差。第一就住得好偏遠，第二去用好多時間 commute 翻工，第三就係佢哋嘅交通費，即係食咗佢哋好多即係血汗賺翻嚟嘅錢咁樣。 咁今次山竹就話俾聽，其實你直情係翻唔到工， 係完全翻唔到工， 係嘛？ 問咗 CBT 係， 係啊， 大佬你喺屯門，你喺北區，你喺粉嶺，你喺上水，你喺元朗。 嗱，咁所以就變咗有一個新嘅啟示，就係話，喂，都會區三啊 ，CBD 三唔好再擺喺嗰度啦，再擺嗰度你咪塞死自己。所以咧就我參考原來雪梨咧都有一個咁樣嘅未來規劃嘅概念啊，佢哋咧就叫做 a metropolis of three cities， 即係我就翻譯做叫做。三城都會啦，咁可以擺嗰張圖俾大家睇下。 哦，嗱，咁 去過雪梨都知道啦，傳統嗰個所謂海港嘅核心商業區咧，就喺東面靠岸邊係啦， 嚇， 咁有歌劇院啊咁樣噶嘛。咁咧即係而家圖藍色嗰部分，咁佢而家咧就一個咧去到40年嘅未來規劃。 哦， 咁佢嘅願景啊，就寫得好清楚，就係話咧。就希望能夠係可以園區就業，咁咧就將嗰個發展咧變成三個 CBD 三個城市， 即係翻工同居住嘅地方係較為鄰近嘅， 係啦係啦， 即係省卻咗一個即係長途跋涉跨區咁樣咧，係去翻工之苦咁樣。 係啦，咁藍色當然就業機會好高啦， 係啊係。 咁佢嗰度咧就係計劃咧，將來可以園區就業嘅咧有91%， 哦， 咁啊唔使 travel 噶啦， 係。 咁紅色嗰個中間嘅所謂河區咧，即係中河城區咧，佢就會創造就業咧，就係希望可以達到58%咧，係園區。咁啊，黃色嗰個區咧，就係屬於係西面咧，將來有機場啊，有一啲重要嘅就業機會嘅。係咁咧，就會係可以達到咧係41% 嘅園區就業， 哦，哇，都唔低喎，都有41%， 即係佢最低咧都過40%咧可以園區就業， 不得了喎，呢個係。 嗱，咁所以你睇到佢嘅願景咧，就當然有所謂可持續發展啊，有即係改善貧富懸殊啊，有呢啲咁嘅目標之外咧，佢又好關注就係話點樣創造一啲新嘅都會區咧，係能夠咧係兼顧到園區嘅就業。嗱，咁呢個同香港係啱相反嘅，香港啊將咧食老本。 即如果用呢張圖嚟睇咧，就即係話喺藍色嗰個魚圈嗰度咧，就喺隔離左右咧就整到兩個。咁然之後就所有人咧嚇、住咗喺西面咧，係啦，就長途跋涉就要翻工咧，就要向東行。每朝大量人就向東行，跟住放工就大量又向西行。咁依賴嗰個基建個負荷好重 啦。係啊，嗱又唔符合經濟效益，因為即係打工仔翻工嘅時間係有經濟成本噶嘛。 冇錯。 第二就唔環保啊，特別如果你即係揸車，就算係卡布又好，你都係有大量嘅排放廢氣噶嘛。澳洲呢個反而係似我哋港英年代嗰陣時嘅新市鎮，因為嗰陣時係勞工密集型啊嘛，係咪？佢新市鎮通常咧就有個 工業區， 有個工業區就真係真係你話行路又好，搭一程巴士又好咧，都已經翻到工嘅咁樣 係。但係就好不幸就係八十年代就遇著工廠不移啊嘛。係。咁你睇到即係原本屯門都有個工業區㗎，係 嘛？ 咁但係即係工廠不移之後咧，就變咗冇工作啦。 係。 咁所以而家即係參考國際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就係話，你點樣可以透過係有一啲係喺嗰個新市鎮係同時可以有園區就業， 係 嚇，咁就同香港政府嘅思維好唔同啦。香港政府你頭先睇佢嗰張圖咧，就係話，誒食老本，係咁要叫啲商家肯喺附近新嘅所謂 CBD 咧，肯搬佢哋個寫字樓咧，一定要近。太遠佢唔肯搬佢嘛， 係啊係， 咁所以就造成咧就係香港咧就係密集式三個 CBD 擺埋一齊，咁而家山竹話俾我聽咧，你將來如果咁樣填個東大嶼人工島咧，咁我係一個輕微嘅風災咧，咁就全城癱瘓 啊！ 係啊，其實而家都係啦，你根本東鐵飽和到，佢仲夠膽話馬料水仲要加多幾多填海幾多十萬人口，咁你嗰個東鐵其實都唔知。而家仲要話由12卡變9卡喎。 係啊，因為嗰個信號系統，就算即使係改善咗之後，就係因為沙中線喺金鐘嗰個落成啊嘛。而因為個月台嘅限制，明明而家東鐵咧係由12卡嘅，嗰個載客量咧係12卡嘅載客量，咁但係因為要就個月台嘅設計咧，就減咗去9卡。咁啊，港鐵就淨係唔使擔心，我會加密翻班次係補翻俾大家，但係我就好擔心呢個補唔到。 而家已經係密到一分鐘一班車噶咯喎。 你政府其實係有思想懶惰，亦都係做嘢係冇未雨綢繆同埋有前瞻性嘅，即係市民或者我哋作為常理都會預視得到沙中線通車之後，其實就唔能夠大幅舒緩得到嗰個交通擠塞嘅問題，一樣係會出事嘅。 出事係啊係啊。咁嗱至於基層啊或者話劏房户話，哇你咩都唔俾佢發展工，佢咪冇上樓嘅機會咁樣嚇。咁首先咧，我就覺得大家唔好擔心。當規劃署香港2030加的諮詢文件裏面講咧，佢就算作大到900多萬人口呢、這個咁樣嘅數字咧，其實咧都只係需要4800公頃嘅土地，而呢4800公頃嘅土地裏邊咧有3600公頃咧，其實已經喺政府手上啦嘛。咁即係話，就算我哋乜嘢都唔做咧，我哋都有3600公頃可以頂住嘅。咁然之後4800減3600。咪爭千二咯，而呢千二裏邊咧，得200公頃咧係住宅嘅啫嘛。 係啊，其實有1000公頃唔係㗎。 嗰1000公頃其實係啲咩創新科學園區啊，仲搞笑到係啲污水處理廠啊、礦場啊， 乜都擺落去咁樣。 咁所以大家就唔好俾佢誤導。 政府要做一個危機感，而令到你咧要喺佢面前咧屈服啊！我哋終於都要有個儲備啦。而呢個土地儲備咧，係唔會話俾你聽將來會點樣使用。不過我就會選擇喺你屋企附近，例如係馬料水對面嗰度咧，即係馬鞍山對面嘅馬料水嗰度填咗海先，增加咗我哋土地儲備先。即係未來嘅發展咧，就唔會事先話俾你聽嘅咁樣係。但係呢個土地儲備係有需要，即使有可能呢啲嘅土地發展或者係揾呢啲土地翻嚟嗰陣時係涉及到又係好似新界東北前期啊，又或者呢個即係橫洲啊咁嗰啲即係毀家滅村式嘅一種咁發展嘅。 嗱，就算你話喂，我真係好想要多啲土地儲備啊，咁樣穩陣啲啊嚇，咁中地嘅優先開發咧，今次山竹話俾我聽係有好多好處。第一，佢咧係可以減少水災。因為咧，你其實就係原本農地咧，大家都吸水嘅。咁你變咗中地咧，填咗石屎，仲填高咗。咁人哋嗰啲農地咪變咗低洼。咁一落雨或者有風災咧，嗰啲水咧浸曬落去嗰啲農地低洼。咁所以你搞翻掂嗰啲中地，你就可以 將新界的水患咧處理埋， 咦一舉兩得喎、啊， 咁咪咯，咁佢又有樓住係嘛，咁又可以即係防止風災。 民間團體自己都已經做過一個好初步嘅估算推算，全香港有加埋其實就係有超過 1200公頃 嘅棕地㗎啦。 係咯係咯，咁咪又夠曬啦， 大佬。 好啦，就算你話喂棕地有啲作業，你真係覺得佢應該要需要存在、就算執整齊咗啊，都仲係用唔到嘅。好，咁我哋仲有咧就係、是。軍事用地嘛， 係呢個真係誇張，呢個真係誇張得好離譜。係 啊，嗱，俾個數字大家睇下，19幅軍事用地， 即係我哋有好多外敵嚟緊嘅，我哋嘅解放軍係需要好多呢啲地方咧係去備戰嘅，冇就會死人㗎啦，冇咧我哋嘅國家安全，我哋就會充滿危機㗎啦。咁19幅嘅地方， 是2700公頃喎， 淨係其中一幅啫喎， 唔係2700公頃係全部， 係全部， 但係其中一幅屯門嘅練靶場咧係2200公頃喎， 屯門青山練靶場2200公頃喎，而家政府講緊東大嶼填海人工島。政府的方案話1000公頃，呢、這個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嗰個團結基金啊，唔得你死，話1000公頃唔夠拍你，我哋整夠2200公頃。即係換句話講，如果解放軍釋放翻呢個青山練靶場一幅，即係19幅嘅軍事用地裏面其中一幅嘅話咧，都已經講緊2200公頃。2200公頃係幾多少？大佬大到幾多個啊？有冇指唔止15個太古城咁大？唔止添啊！ 咩？你咪整咗張圖嗰、那個 不得了啊！大佬， 東大嶼人工島嘅擴充版就係2200公頃啊嘛！所以你諗下，其實而家我哋係大把呢啲咧荒廢浪費嘅土地， 即係非不能實不為也，不患寡而患骨不均啊！根本而家擺喺我哋面前嘅所謂嘅叫做土地問題、住屋問題。 好啦，就算你話，唉，要又要向北京攞，好麻煩咁樣。咁我又第三個考慮啊，就係、是、私人遊樂場係地契用地啊嘛。嗱喺裏邊咧，64幅係嘛？六十七幅咧係四百幾啊？408公頃。 408。 咁你有400 都好大啦喎。 400幾公頃。嗱，最為人熟悉嘅就一定係。粉嶺高爾夫球場一幅就已經172公頃啦， 整個荃灣咁大啊！170公頃。 係咯，我坦白講咧，其實你爭200公頃啫嘛，淨係一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就已經夠啦。係 啊， 好啦，就算你話喂，又有古樹有古蹟咁啊，咁我哋咪跟規劃處嗰個低密度發展咯， 又有你原居民嘅 補曬 啦， 補 曬 啲樹，補曬啲古蹟，我都仲可以。啊！ 你就算攞一半都一半嘅荃灣咁大。 係啊，政府規劃處嗰個低密度嘅建議可以保育嘅，都可以起到17000個單位啊嘛。係，咁都係幫緊香港。嗱，因為點解應該要攞翻咧？就係、是、第一，佢其實就有2年到期㗎啦。而家唔係搶佢嘅。 點解提上咗議程係去討論？係因為就快到期，所以。即係公共政策係有啲時間係去執行，同埋有巨大嘅時間落差，你係要防範於未然，同埋要早著先機係去做 planning 噶嘛，係。 係，所以就唔好俾人誤導，就話哇，夾硬搞到人哋嗰啲康樂活動冇咗，唔係咁樣。 即係離曬譜，阿叻嗰啲咪作大咯，全香港有18000一個高球場嘅從業員，喂大佬唔係啊， 咁佢哋全部入行嘅時候都知道嗰個地會到期㗎嘛，係 啊， 係嘛，咁你咪可以租過另一塊，係嘛、啊？你話佢真係好需要或者好想打波，咁你咪租過另一塊咯。因為嗱，點解要收翻咧？就係話當年咧。其實是用優惠的地價、差不多是免地價咁樣俾佢享用了咁長時間啊嘛，咁呢個咧就當時講應留下嚟嘅一啲歷史的問題啦，咁所以到期就不應該再有呢一種特權喎，因為嗱，當政府就免去地價或者用好低的象徵式地價收佢咧，而去咧就。用好高嘅會籍嘅費用咧，就收啲會員 啊，上千萬一個會籍啊， 仲要搞餐飲咧，就係、是、去賺大錢， 係不務正業啊，唔係打高爾夫球去賺錢啊，原來係餐飲啊，個 membership 啊係。 嗱，所以市民大家自己諗啊嘛，你點解要捱貴租、捱貴按揭嘅錢啊？每日咧嚇食飯都貴過人，就係、是、因為土地價格啊嘛。 我哋交緊個土地税嚟噶嘛。 係 啊。咁點解呢班權貴打高爾夫球場就可以免地價咧？ 係啊。 我真係唔明喎。 其實係用緊公帑去補貼緊啲富豪啊，大佬。 係咯，佢仲佢獲嘅優惠仲大過即係。 點解越有錢嘅人？喂，呢個真係階級好大嘅矛盾嚟喎，係 真係諗唔明啊！ 我唔理你，你係左啊，又係右傾啊，左傾喎，唔係呢個問題喎，而係你睇一睇事實，你睇一睇啲數字，你就會知道嗰個荒謬嘅程度去到點樣，無以復加根本就係。係 啦，咁所以最後一句咧就係話咧，嗱，軍事用地唔單止有練靶場2200公頃，市區大家行下啦，大把嗰啲軍營。 浸會前浸會大學前嗰幅咯，係 嗰啲咧， 地王嚟嘅嗰幅， 高密度發展都得㗎。咁以前港英時代就係靠褪翻呢啲軍營出嚟。先至有而家咁多公共屋邨啊，係嘛？ 大家好多香港人成日講，政府自己都話有時要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就係土爾夫球場又可以搬，軍營又可以搬，嚇用乜嘢咧？就是、以香港人，即係以當地嘅居民嗰個居住啊，記住居住啊，唔係買樓啊，係居住嘅住屋問題作為最優先嘅考慮啊。 係咯，係咯。嗱，私人遊樂場用地咧，市區又有嘅嚇，你咪得閒行下銅鑼灣啊，好多地方都有啲乜乜球會，球會， 又係做餐飲去揾錢 嘅，咁咪咯，嗰啲又係啊，低地價，真係諗唔明啊嘛，咁嗰啲到期你咪收翻去咯，係嘛？應該就趁而家咁需要市區嘅用地去發展嘅時候咧，就到期咧就應該係收翻噶啦。咁所以嗱，其實大把可以發展滿足到誒嗰。所謂200公頃嘅住宅用地嘅，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信，即係政府啊，即係謠言惑眾啊。 係啊，1997年到而家，政府做最多或者而家不斷做就係、是、嘗試去洗腦，提供一個虛假嘅。虛假的現實，當你接受了的話呢，你就會令到我們又要填海啦，破壞郊野公園啦，荃灣淡水湖有分鐘又會沒有啦，又告訴他們我們應該要看著只是住屋問題啦，就不是其他的問題啦，但是我們、啊、那些錢又即是庫房的錢又倒了去哪裡呢，樣即是真的今時今日明辨是非要看身事實都已經不容易了，即是要抗衡這種你說洗腦啊，又或者是主流媒體赤化之後就不能夠提出一個真相啊，樣我們盡我們的原則啦，借這些、言論的平台跟大家去分享。 最後要說一句就是說，大家看看填海填人工島是貴到 無論還要是說20年之後15至20年之後才開始有得用。 我哋而家為咗高鐵， 大壞咩嚟嘅咧？ 高鐵啊，接近1000億啊，沙中線呢啲又係接近1000億呢啲咁嘅工程，我哋已經係俾政府咁樣係咁撳住嚟劏。 係啊， 東大嶼人工島如果係跟啊團結基金嗰個2200公頃咧，而家民間估計咧7000億埋單。 係啊， 仲唔知超支係點？ 政府竟然喺立法會夠膽講大話，話1500億搞掂。1500億填1000公頃出，喂大佬呢個係真係大話大到離奇。 唔係佢未計上高發展， 乜都唔計咯， 橋啊、 咩橋啊， 全部未計， 淨係填嗰堆嘢，倒啲泥落去就係嗰下。大話俾你聽，嗰啲唔係熟地嚟噶。 所以咧嗱，我哋其實咧個儲備咧就唔係好多噶啦，嚇、即係10000億。咁咧而家咧政府就係基建工程咧，每年就差唔多係1200億嘅。咁所以咧應該係唔使10年咧。如果沒有足夠新增的、賣地收入呢，那個儲備就用完了， 就花完 了。所以如果一單東大嶼人工島呢就花了你1/7，即是70%的儲備、啊、大家想想、就是、你想不想香港變成這樣， 真是可怕OK 好，那、多謝姚教授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土地大辯論、土地大騙局、我們繼續要即盡研責新新聞字、將我們掌握的事實呢告訴大家、繼續呢批評政府這些即經常施政失誤的情況，好嗎？好，下個星期應該有細良回到來了、再跟大家談過，好，拜拜，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喂，政治好醜惡的喎、欸、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